几人梦，也缤纷也空洞，你去问谁谁都懂，没见过谁能狠下心不碰。 刘笑张帆，感谢您收听今天的幽默集装箱，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。 刚才您收听到的是幽默集装箱。 记忆里消除了，我把你的消息从话题里减少了，我把你的味道用香水喷掉了，我把你的照片用全家福挡住了。让我的懂事变成一种幼稚，你让我的骄傲觉得很无知，你让我的朋友关心我的生活，你让我的软弱陪伴你的自由。一点舍来了，坐上你的明天，这走了，我还站在路边。不离开我，你会不会好一点？离开你，什么事都难一点。风来了，云就会少一点，你走了，我住在云里面。你让我的骄傲觉得很无知，你让我的朋友关心我的生活，你让我的软弱陪伴你的自由。不离开我，难一点，车来了，坐上你的明天，车走了，我还站在路边。不离开我，你会不会好？